白发，红的大李逵他，满庄的他是可叫他我老人家。乖孩子你回来吧， 龙袍 最后请听刘桂馨演唱的《哭灵》。 Thank you.